家好，我哋系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vanis， 我系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系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阿 Jo， 逢星期六晚 My Radio 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看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 嚟紧逢星期六的七点半咧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看，不是跟我一起拜酒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是 Ike 张伟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看。 大家好，我哋系 BGS， 我系 Jovi 周文希， 我系诗诗周丽莹， 我系 Riley 霍若森， 我系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Sunn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热血时报嘅主持周怡巴 ，My Radio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唔怕死你就睇啦。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莲马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aith， 我是晓阳晓阳， 我是 Sky， 我是 Don， 我是 Riva， 达人在线， 逢星期六晚 七点半至八点半， 千祈不要看啊。 喂，好啦，翻到嚟啦，又系星期六晚嘅达人在线。咦，仁哥同阿 Charlie 点解两个伏咗喺度嘅？ 我哋呢啲就算咧真系攰咧，都一样会望住个镜头。 系点解咧？靠个样搵食。 我唔系啊，呢个节目嘅卖点就系个样啊嘛。 系时事个样咧。 我心灵上去传播紧。 佢卖，佢最主要卖肉体嘅啫嘛。内涵佢冇。即係個樣今日又好衰，咁所以純粹問肉體。 因為喂，史詩點解唔係阿 Charlie？ 點解你個樣面青成白咁樣嘅？ 史詩阿 Charlie， 史詩阿 Charlie， 你個名又史詩阿 Charlie， 點解史詩阿 Charlie？ 我懷疑我喺上面食錯嘢，然之後，唉，真係生嚟傾瀉。 咦，係喎，你哋 冇瀨屎喎？ 攞移民， 但系你哋搞住错错，我点解有屎嘅喺度？有 啡色嘅嘢喺度啊！ 系喎，你哋两个风尘仆仆咁样，啱啱翻到嚟嘅喎， 系啊，广州超攰，因为佢咧比赛嘛， 比赛嘛，系 比赛嘛。 上星期讲咗咯，好热，好似讲到好火热咁啊！你个比赛 火热边方面先？我上边我都唔觉得 讲边， 战况好火热， 战况火热。其实咁嘅战况就唔系好火热啊，因为我哋其实。即其实 都搭车搭到好攰，真系一日来回咁样六个钟头咁样，香港过去又翻翻嚟，都好辛苦，超辛苦，仲要俾人炸型，俾上面啲人炸型，即系话你啱唔参与嗰啲活动。咁我同你啲高层倾咗，我哋香港嚟噶嘛，住西， 但你已经成日上去咯，你已经成日上去参加嗰啲彩排啊，成嗰啲咁。 唔系嘅。即有啲嘢我會識分析嘅。如果我搭六個鐘頭車嚟，嚟到你嗰度同你玩三個鐘彩排咧，咁我就唔上嚟啦。咁寧願嘥啲時間喺香港，由朝操練到晚。咁我相信咧有留意我哋 Facebook， 不過我都攰到我冇嘢鋪啦依家。最多 少好多喎、啊，你都 係唔得太攰啦！呢排搞嘅嗰啲，雖然其實好老實講喺我呢個層次嘅立場，嗱我唔係話好高，但係我依家即有啲唔需要做嘅嘢，我係唔使嘅啦嘛。例如參加呢個比賽，對於我嚟講。其實是即係唔係贏咗同輸咗係冇分別噶嘛？嗰件事 係即係頭先 Michael 都問你啦，你咪其實即係當呢個係幫阿 Charlie 進軍國內嘅一個， 又唔係進軍嘅，即係其實講真，機緣巧合咁啊，就參加個比賽，哎呦贏咗喎，咪港澳區贏咗喎，咁咪去一下咯，係咪先？咁但係個我相信佢都未試過，亦都唔係咁多人試過喺國內有機會去進身一個。 不是自己地方，同埋你知啊，呢家中國中港嗰件事係咁強烈咧，咁、其實佢一個香港女仔要置身喺呢班大陸人裏邊，係其實係好多嘢係被杯葛同埋不公平對待嘅。 但係國內啲選手咧，會唔會當咗係一個公敵嗰啲咁樣噶？香港嚟嘅代表就 根本就係咯， 係咩？真㗎？ 嗱，首先其實第一樣嘢啦，即係嗱，講咗呢啲咩呢個明星比賽鬥才藝啊嘛，係咪？咁才藝。但係佢哋即係嗰件事係好撚膚淺咯，我先講翻我先啦，頭先講下冇講。咁對我嚟講，即係俾佢有個機會去羣下一班人去玩下，唔係即係唔玩嘅，即係參加個比賽做一件事出嚟啦。咁你話進軍國內，我又唔撚相信，即係你贏咗佢真係擺幾千萬落嚟捧你啊，係咪先？嚇揾即係我又覺得唔會咯。 有你都唔好信啦， 咁挑撥嚟啊嘛嗰啲係嘛？ 講真，依家嗰啲嘢佢都有啦。 邊啲啊？ 點解咁樣？佢有嗰啲嘢唔係 artist 有嗰啲嘢啊？大佬有報道有報道，有 event 有 event， 有表演有表演，咁你做咩？仲有錢收？你唔係 artist 係咩？而家做緊啦，而家洗閪贏冠軍咩？係啊，咁即係但係嗰度啲僆仔係未醒噶嘛？未醒嗰啲年紀就同佢差唔多年紀嘅啫，佢就醒咗，佢因為做緊啊嘛已經，係啊，咁其實最主要都係試一件事出嚟啦，同埋喺我立場就。有啲意外收穫嘅就係即係識到上面嘅製作單位啊！咁其實我個人好衰嘅，即係好中意溝人嘅，係啊！即係大家坐低啱嘴型就傾偈，咁大家都係媒體啊製作嗰範疇，係咪先？即係有大家又喺唔，只不過大家都仲同一樣嘢喺唔同地區度做。咁大家咪即系我哋做得即系呢个年纪又做得呢啲嘢，咁大家都即刻要谂商机呢件事啦。 但系咧，根据我同啲国内啲媒体接触嘅经验咧，佢哋个吹水成分咧吹得好威行嘅，即系啲恰你唔知嗰啲咧，哇吹到真系啊飞碟咁大个， 公司嗰啲嘢咯。 唔睇下你咩公司啦，咁我哋呢个叫羊城晚报都有啲朵嘅。咁同埋人哋又有即係啲潮流雜誌啊嗰啲，即係有實體喺度。咁同埋人哋舉辦，即係我講真簡單啲講句啦，我都成日俾人呃噶啦，呃到我都慣曬啦，識曬噶啦。但坐低跟住仲有識埋澳門嘅製作團隊，因為佢三地做噶嘛呢個比賽，咁變咗識咗熟咗，咁你有啲嘢再會見多啲噶嘛。好似嚟緊，譬如十月14日，佢哋有個三地嘅頒獎典禮，係音樂嘅講，咁有中央台或者有啲大嘅台嘅，即係有大家一齊有聯做嘅呢件事。咁佢哋係主辦單位澳門，咁揾我同佢做嘉賓，跟住我跟住又揾咗好多唔同嘅本香港嘅 artist 啊，或者國內 artist， 大家一齊就喺香港喺通利琴行嗰度做啫嘛。 哦，咦唔錯喎。 係啊，我哋林作都叫埋佢啊。 係咩？ 係啊。 叫咗入表演嘉賓 啊。嗱，其實咁做得嘉賓就唔一定表演嘅，係啦，即係嘉賓嘅意思就純粹充撐下場面，將你嘅陣容增加，咁啊令到你嗰個數據增加，同埋下一年再辦嘅時候咧，希望運用呢啲數據咧，再令到嗰件事再更加大咁解啫。簡單啲講，其實搭個棚煲大佢啫嘛，大家。系啊，咁人哋煲到今年第三年嘅啦，都大大地嘅啦嚇。咁我呢啲都唔特別多講啦，因為呢個起碼講一集嘅。如果講呢個大家關係嗰樣嘢點樣建立， 不如講翻呢個比賽度點啊？臨尾決賽喎，咩？ 係啦，你等我講埋先得嘅，你好快嘅咋係。其實咧，佢嗰個咧就識嗰班人之後咧，咁其實亦都識到啲參賽者係好嘅。我覺得有時咧，佢嗰個功夫咧好唔好係其次，即係個表演嗰樣嘢，最緊要就係人品。咁有啲真係閪過臘肉嘅，咁冇撚理鳩佢。咁佢贏咗幾個咧，就 個樣咧， 贏咗嗰幾個咧就閪過臘肉。我揀嗰啲更有質素啦，嚇咁贏咗幾個閪過臘肉嘅個樣。咁但係咧，佢哋哇好似勁啦，個冠亞季三個冠亞季咁樣。咁跟住影相啊，喂，我心諗呢叫贏咩？嗱，我跟住另外鋪一張就係、是、Charlie 同埋另外嗰三個我挑選出嚟嗰三個，有樣有身材， 哇！ 同埋係 你好似未 post 出嚟喎， 我擺咗我擺咗喺佢嗰度噶，喺微信嗰度噶啦，咁我未擺上 Facebook，因為亦都邀請咗佢參加嗰、那個頒獎典禮嘅，同埋完咗之後就會嚟呢度咧做訪問。跟住咧就，其實我比較想俾佢體驗一下香港嘅嘢，係、因為有啲嘢傾咗，其中有一個咧，有個靚仔咧， 就同一樣大嘅，都幾靚仔嘅，同埋佢係一個國內即係呢個中醫啊，佢係中醫嚟嘅，佢中醫嚟嘅。中醫嚟嘅， 嗰啲拔罐嗰啲。 佢咩啊？佢個學系係針灸及推拿，佢嗰個學科係全國第一噶嘛。嗱，咁唔好理佢呢啲嘢啦。我唔係話佢點樣勁，我就諗緊，我即刻諗到出嚟頭。 點樣咧？ 因為許廷鏗都牙醫啦，係咪先？我賣棺材都有殯儀達人啦。中醫點能夠唔 crossover 娛樂咧？點唔將娛樂連埋呢？哇！我話有得搞喎、啊！你諗下幾多氣功幾多唔同嘅中式推拿，或者有幾多唔同嘅健康治療療法嘅講座需要司儀，佢專長係司儀嘅，佢係正經嗰啲司儀喎。咁跟住我就話，如果你想教綜藝嘢啊、娛樂下，咁其實學下我哋呢啲講嘢啊，咁你兩樣都埋，你有個底喺度，好易講嘅啫。咁就咁，我覺得佢有市場需求嘅，佢呢個人市場係少呢啲人嘅。 即中醫加娛樂， 少係啊，可以嘅。佢因為專業知識咪有，咁你 crossover 即我賣棺材咁， 即你攞骨灰盅，佢就攞個拔罐。 點能夠攞？點能夠即我有我嘅 get 搞啦，佢有佢嘅 get 搞，我幫下佢做到嘅，係啦。咁我所以其實我諗到好多嘢出嚟嚇、啊，另外一條靚妹同佢個樣一樣嘅。咁可以就係有咩一齊做下啦，咁樣係啦。我再講啦，佢我再請佢哋嘅時候，一樣大家都中意屙屎啊、瀨屎啊、肚痛嗰啲係啦。咁我呢個我遲啲再嗱，又係有一集出嚟啦。呢、這個咁好啦，再翻去佢現場嗰度先啦。咁就其實咧，佢哋好撚戇鳩嘅一件事係咩事呢？你呢個係明星嘅比賽嘛？ 係啊， 表演才藝嘛？你冇講明係咩比賽嘛？我屌你老母臭閪，真系要讲呢句，好捻嬲！佢哋成日 focus 喺唱歌同埋跳舞，唔系唱歌就系、是、跳舞，唔系跳舞就系唱歌。嗱，我唔理你表演乜嘢，但佢两样都唔得噶嘛。 咁啊 ！M 我净系跳舞系好差啫 ，OK？ 唱歌唔得， 唱歌几好咁咯。 唱歌幾唔撚得？ 咪你臨尾你表演咩先？咁你 心口碎大石， 單拖噶嘛係咪啊？ 算係。 未到住， 未到住。 嗱，呢個我等間會講。我覺得擺喺後邊咧，觀眾都會覺得我哋有腦嘅。嗱咁樣嘅 Kenny， 即係佢你冇講明係咩咧？佢哋個培訓機構咧，我話俾你聽，我忍咗個培訓機構好撚耐。佢嗰啲乜撚嘢培訓機構咧？即係有一間嘢，屌你老味，周圍話同人講話專係培訓明星嘅。呢間嘢咧就擺好撚多獎狀啊，擺撚多好相，好撚多相啊，同明星影，同明星影嗰啲相啊，嗰啲乜嘢？我心諗，屌你老味，阿蓮姐都大撚把啦，邊個蓮姐做 KFC 嗰個啊？大撚把明星相啦、啊，我哋馮欣啊，唔係我哋安彩妮啊，都有鄭嘉穎同林峰嘅親筆簽名相、啊，西有六有六本啦、啊，有六本啦、啊，啱唔啱？ 使噶呢度樓下有間車仔面都好多明星合照， 唔係咯，即係你攞呢啲出嚟，跟住擺喺度，又有啲雜誌擺喺度，跟住咧有寫字樓，有四五張台。你就扮撚細明星培訓中心，你收工啦！你見撚過人哋嗰啲幾千尺未啊，大佬？ 呃翻上面嗰啲仲可以嘅。 嗱，佢就係要呃上面嗰啲傻閪，點佢點搞咧？咁原來我知道咧，佢哋俾夠錢人哋個主辦機構， 係 要攞呢一個主辦，即係嗰個唔係主辦，唔係主辦，係啦培訓。嗱，總之你有班僆仔，你擺落我哋嗰度，我哋培訓你，佢做呢個 show。咁你老尾閪，你咪 expect 佢每一句教育佢哋點樣做啊？ 係啊，即係好嗰啲真人 show 嗰陣時咧，咁樣影住成個培訓過程。 咁我咧就我明撚知你啲大陸閪係恰鳩我哋香港人噶啦，係恰鳩佢噶啦。屌你咪拉筋又唔撚幫佢拉，行撚過嗰條死嗰條培訓嗰條咩跳舞教跳舞條導師啊，嗰條咁嘅豬魚，屌佢老母！咁樣成排排好曬，大家喺度拉筋或者教跳舞，佢特登兜撚過佢第二個嗰度，你老母閪，跟住 點解你人緣咁差咧？搞到 我忍咗佢好撚耐㗎啦， 你都冇乜殺傷力。 你聽我再睇下點樣樣屌佢啦，跟住咧， 不如忍佢落嚟，跟住先插佢一鑊。 我忍佢老母啊，見都唔撚想見佢啦。我係個嗱，我講俾你聽，臨尾喺比賽嗰度我有屌嘅，我再講俾你聽啲咩大龍鳳頂，尋日發生嘅啫。就點樣咧？咁就話説佢平時培訓嘅時候咧，都知佢資質唔撚得，咁我咧就你屌佢哋全撚部都知道我有做新聞嗰件事噶嘛，咁大佬我哋香港 artist 嚟噶嘛，話曬都係你嗱點樣搞法咧？其實我特登演嘢嘅喺佢面前，即系咧我影撚曬相，跟住咧即刻第二日咧， 我叫東方快過快啲，呢個報道快啲出，我聽要攞翻去威。 我中意俾佢拉筋嗰、那個。 係啦，係啦，就攞翻去威就出。咁就掟出去微信，佢個圈裏面識佢啲 at 曬嘅啦，啲人實睇到，冇人 like， 冇人出聲。 佢哋應該另外有個 group 喺度講緊你啲 係啦，就應該開一個安彩嚟，專係屌安彩嚟嘅 group 係 啦。 喂，唔係喎，但係原來個阿 Sir 就係上屆嘅。即是上屆比賽的人第16強咯。 我尋日先知啫嘛， 就是16強那些人，然後找回來培訓， 這些就壓夠他咯。係啦，咁啊好啦，我哋再翻翻去頭先嗰度啦，就點樣呢？咁咧個撚樣咧，即係我特登阿 Sir 同你影張相，拉筋唔該辦，咁影咗張相啦。咁其餘咧，我哋有幾個我 recruit 咗翻嚟幫拖，有幾個嘅後生仔啦。我就特登叫阿 Charlie 過去咧，就同你搭膊頭，即係為我影張相出報紙咁樣。咁嗰幾個咧，佢嘅嗰幾個咧同我傾完偈，知道我哋會帶佢香港咧，都投誠嘅。即係嚟曬我度噶啦，已經係。 梗係啦，即係。 因為佢哋落香港係隻眼發撚咗光噶，因為佢哋嘅人均收入咧係3000蚊至6000蚊，6000蚊叫好撚勁 嘅啦，已經。 我啲都我心諗唔諗係喎，香港請個印傭咁上下喎，大佬，我點會養唔起你啊？啱唔啱啊？即係好啦，呢樣擺埋邊先。係。揾一集再講，佢哋10月14日會落嚟。到時候我會錄影的喺度，即係俾佢完頒獎禮再落嚟錄影。 哦、幾好、啊、 我整一日係俾佢哋體驗一下，同埋即係知道一下乜嘢，跟住再等佢哋消化一下先。其實佢哋掠咗反應㗎啦，已經。但我唔中意咁樣咯，我想俾你哋感受一下嗰件事先，係啦。因為依家譬如我同大陸嗰家個《羊城晚報》嗰個《可樂生活》嗰個雜誌咧。嗰啲高層傾好咗，咁就會俾佢去翻去影嗰啲產品啊，或者甚至乎佢哋搞好多唔同嘅 show 咧，係有香港嘅 art， 全部其實佢哋全部請翻香港嘅 artist 嘅嘛，陳柏宇啊，乜乜乜嗰啲啊，咁啊翻翻嚟，咁佢就要揾人去同佢哋一齊去唱去夾，佢哋調翻轉，反而揾翻我哋去同佢哋夾，即係我哋要透過我哋喺香港做唔到嘅嘢，我哋喺嗰度做到， 係啦，咁搞笑 嘅，係啊，咁好啦，嗱呢個又係另外一件事，因為點解咧太多啊 ，Kenny。我得唔系，其实我今次系虽然佢输咗，但我得到好多嘢嘅，我得到好多关系翻嚟。好，咁跟住啦，原来佢哋有个 group 咧，一直都系讲安彩妮，佢系香港嘅代表，另外一个澳门嘅代表。澳门个代表咧， 开两个 group 嚟招呼你两个。 我澳门个代嗱，其实咁嘅，不嬲都咁嘅，我就咧惊佢，即系我就惊佢真系弹咗咧会飞起我。 咁咧，你揿住佢。 唔係啊，跟住咧我就咧開，即係我已經事前咧未表達之前咧，就開一個流嘅微信，就係佢個樣嚟嘅。我就話你上到大陸，所有大陸閪話要 at 你嗰陣時咧，你就俾呢個微信佢。 哇，好嘔嘅感覺，即係喺度同你傾偈，原來咁緊。 係啊，好撚多人溝佢啊。 可以嘗試。 Hello， 乜乜乜乜，我照同佢傾啊，我冇撚理佢啊。係啊，有好撚多呢啲。 係咪攞咩裸照啲有冇啊？ 裸照或者影翻條賓州俾佢睇啦，回敬你嘅。 影你嗰條啊？ 嚇，影 Candy 嗰條咯，Candy 上次影咗張佢咯。 好大條。 係啊，影你嗰條啊，其實。 你又知我有 嘅。係。你攞出嚟俾觀眾睇下先啦。 跟住咁，你個呢個假微信咩？ 嗱，咁其實咁咧，我搞咗啲乜嘢咧？講到邊度啊？ 假彩嚟，即係你另外 假彩嚟，係啦。咁其實咧，跟住咧，同澳門嗰邊個班底傾開偈，咁佢哋有個澳門代表，佢哋要睇住噶嘛。我睇香港嗰個噶嘛。咁佢講佢話：，我話喂你條靚妹，咁我哋聯盟咗啦嘛。喂你條靚妹，晚晚同佢哋出去蒲喎，同即係嗰班參賽者，佢哋晚晚去飲酒。 澳門嗰啲 係啊，唔係澳門嗰個靚妹嗱，澳門嘅靚妹咧就18歲嘅啫，讀緊書嘅，佢係澳門一個歌手嘅妹嚟嘅。咁跟住咧就贏咗亞軍，佢冠軍啊嘛，佢亞軍啊嘛。咁跟住又過埋嚟，咁跟住咧佢就群撚咗嗰班撚樣玩。 哦，嗰班撚樣招呼佢啦，即係招呼你。 嗰班撚樣咧就慢，佢點撚樣玩咗？佢香港人嚟乜？佢要搭車翻香港噶嘛？ 澳門嗰個咧， 留喺嗰度。 依家咪個澳門嗰個就租撚埋酒店喺嗰度住。跟撚住咧就同佢哋晚晚出去蒲。屌你！講真，你影啲相，佢哋又按耐唔住，又要 po 啲相出嚟威。啊，咁跟住好啦，你铺铺下，突然间就系咁实有男女关系发生噶啦，实有男儿女私情啊，喂，佢哋淫乱到不得了，兜乱乱晒，呢个就去捻咗佢屋企瞓，嗰个就去捻咗佢屋企瞓，嗰个又去捻咗佢屋企瞓，佢又按耐唔住，要铺上去微信，人哋睇到，跟住我已经报告咗俾佢澳门嗰边个班底知啊，我做捻咗验制，我睇捻住靓妹， 但系用佢个样嚟报， 唔系澳门嗰度我就自己嘅，系靓仔。同埋導師嗰度咧，嗰啲傻喺導師嗰度咧，係由我去負責嘅。 係啦，好忙喎、 啊。所以其實佢人哋人哋估唔撚到佢做乜撚嘢？點解你喺個微信度講嘢咁撚強，出撚到嚟啱春咁撚樣嘅？即係會有比較噶嘛？我唔得，唔可以咁樣，跟住打啲字出嚟，跟住佢出到嚟冇樹檔咯。 你冇教好功嘅咩？兩個？ 我哋连我哋呢样嘢都懒啦，分裂咪分裂咯，黐线咪黐线咯，我就等你估我唔谂到啫嘛。 演员就要咁噶啦， 你键盘战士咧咁样噶嘛，即系喺个 mon 啊，喺个电脑面前就好劲咯，出到嚟就暗春咯。 唔系开头去到尾我哋都撇噶啦，费紧时打字啊，直情个录音样。你好，我系佢助手啊，佢而家录感音啊，乜乜乜乜乜，佢想咁样，我直情帮佢讲埋添，系啦。好啦，咁冇理啦，咁我都翻去先。佢呢跟住呢我同佢班底尋日決賽嘅時候企埋一齊傾偈嘅時候呢，佢話嘩你個靚妹你睇撚住佢啊，真係學撚壞呀，你晚晚出去蒲黐撚線。跟住佢話係啊，依家唔撚返屋企啦，唔撚返澳門啦，死到同屋企人嗌交嗌撚到傻啦，咁樣啲乜嘢啦。 嘩咁快到佢入魔係 用乜嘢意啫，屌你十八歲喺澳門冇即係澳門除咗賭場同埋桑拿揼骨咩呢個夜總會之外，有乜嘢夜晚有乜嘢夜晚嘅消費咧？咁個靚仔去邊啫？唔翻屋企瞓覺咯。靚仔個靚妹唔翻屋企瞓覺咯。 唔會唱 K 嘅啦，差唔多係啊，好難唱 K 嘅啦。 嗱，好啦，我繼續講埋落去先。咁個靚妹我諗到廣州有一班大家年齡差唔多嘅靚仔靚女、哦，唔撚豬閪、哦。你話唔係？我哋身邊啲朋友咪好撚多豬閪嘅。但係嗰班係 Cover Star 嘅候選人，全撚部靚仔靚女嚟喎，一係跳舞好撚勁喎。你諗下圍埋一齊玩，係咪好撚開心先？ 咁啊會啊， 梗係會開心啦。其實我都想去噶，不過內行我哋真係要翻香港唔得啫嘛，係咪先？但我哋去冇問題，我哋唔會學壞噶嘛。系嘛？我哋只能夠即系我哋有女仔咪走埋去傾佢溝溝佢咯。但系佢哋嗰啲女仔去係勁撚危險啊！最近玩得埋斷片酒添，大佬幾撚死閪！我最近 hit， 你驚佢哋唔飲啊？飲硬啦，啱啱 假噶，啲做片咧勁啲。 老閪試下啦， 揾喎嗰啲假嘅。 咁跟住咧就我同佢班底傾，唔理佢噶啦，我哋咁就咁嘅。佢有五個評委嘅，五個評委嘅， 即係嗰啲評判。 係啦，五個評委有邊個咧？有一個澳門嘅歌手，我個 friend 嚟嘅。一個嗰、那個呢、這個《羊城晚報》嘅導演，我個 friend 嚟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一個直播媒體嘅老闆。第四個就係那英。那英就是香港一個歌星嚟嘅，但當然不是出名嗰啲啦。但係佢去撚到嗰度咧，就好似好紅啊嘛。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阿 sa 個老豆，沙巴，真係沙巴喎，蔡卓妍個老豆咁樣。咁個人個咧就當撚正阿蔡卓妍個老豆咧，就真係天王巨星咁樣招呼。我心諗 邊？天王巨星嘅爸爸啫嘛， 唔係天王巨星嘅爸爸啫嘛，做撚嘢？我個係天王巨星嘅歌迷啦，嚇！ 但係爸爸係唔係演藝界噶嘛？ 嗱，呢個世界咧 有 關係就吹得噶啦，係啊，有關係就吹得噶啦。你攞住沙巴呢個名，講真，你真名我都唔知你乜水，我哋不嬲都知噶啦。咁佢參賽者嗰度咧有對媽妹嘅。媽妹個樣子都幾 sharp 嘅，幾靚嘅。其實我係諗住，即係我都諗住招攬佢哋，因為真係特別啊嘛。咁但係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標榜啊，就係沙巴射佢哋入嚟嘅。咁我就諗緊，即係我諗緊嗰對媽妹又係蒲精嚟嘅，蒲眼嘅。咁其實我都好明白，沙巴嘅伎倆啦，即係唔好話咩啦，我都唔想講咩，我就睇到蘋果，佢即係 cap 圖俾我睇。就係、是、即係著名食家嚟嘅，係啦，我唔講到明啦，費事俾人告啦，著名食家啦，中意食下粥粉麵飯咁樣啦， 廣州粥， 但係啦，係啦，全部都係廣州嘢，食廣州嘢中意，屌你係咪？咁你諗下啦，咁你阿蘋果上唔到大陸噶嘛？咁佢哋點知啫？你一讲沙巴哥嗰啲眼发冷光，哇！屌你諗咩 twins 喎？ 咁你有冇俾人睇下你喺新城嗰啲啊？ 嗱，好老实讲，依家呢几个咧反应僆仔咧，就我有加落我亲自我自己嘅微信嗰度嘅，佢哋一定有睇到我啲嘢嘅。咁、其实佢哋有讲埋俾隔篱自己个 friend 听，喂，我呢个咁嚟佢咯，喂，仁哥啊，呢个阿边个啊，你睇下佢啦，即系佢哋有介绍嘅一开始。咁、但系我即系讲真，我纯粹我真系中意，净系中意呢几个。咁其他嗰啲我仲睇唔上眼，我覺唔係嗱簡單啲講，我就係覺得冠軍同市場需求係兩樣嘢嚟嘅，因為佢嗰個亞軍啊、季軍同埋嗰個冠軍，我唔會覺得 好好做咯。 你只系听落头先开波你啲怪啦，你会阿沙巴射咗两个人嚟比赛。 我唔想特别 focus 嗰个位。咁咧，其实咧就好捻多古灵精怪嘢。我哋啲黑幕人，我一睇就睇到好多嘢。咁但系佢我都觉得佢公平嘅，因为佢嗰、那个佢嗰个冠亚季军咧，唔系我心目中嗰几个攞硬嗰几个。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可能佢哋真系。靠實力嘅，咁但唔好理啦，對我嚟講冠亞軍點都冇用噶啦，其實好啦，咁事情發展到呢度咧，咁啊我同嗰個澳門嗰班仔傾開偈啦，咁佢哋就同我講，就係、是、話，唉啲靚妹都唔識諗噶啦，佢同我哋講喎，就話咩喎，話嗰班選手話佢哋香港同澳門嘅代表係靠關係先入到去嗰度咁樣各樣，咁所以佢而家要更加加倍努力去埋佢哋堆 fan 啲，同埋努力落力啲，落力啲去練好啲嘢。嗱，關事嘅，因為點解咧？佢同佢哋 fan 啲，佢希望佢哋唔好講，希望佢哋覺得佢唔係，淨係你係。系啦、 哦， 即系唔佢系啦，同埋咧就唔同你倾偈嘅，平时都我都觉得怪嘅啦，明明咁捻熟噶啦，一齐入去，点捻解佢唔捻同我哋倾偈嘅？我原来想卖人哋堆傻閪， 哦，即系 你卖都卖我啦，大佬， 即系将所有目标打正你一个，咁咪唔会打我咯。 咁我哋又唔惊嘅，我哋唔惊，我哋卖 radio 出嚟噶嘛，你成一齐上，我都唔捻惊，一齐上咯。佢哋真係一齊上啊！屌兩位， 咁你好彩有人哥幫你浪一浪嘅喎，喺嗰啲咩微信啊，嗰啲咩 喂，同埋我點解我都跟住？如果我唔跟住一齊咧，我諗佢嗰日咧係冇人同佢講嘢嘅，同埋坐埋一邊嘅，係啦， 又係玩手機咯， 玩賓州咯，坐埋一邊玩賓州，個手機咪賓州咯，佢就擺喺賓州嗰個位嗰度用啊嘛，係我依家佢一玩手機話又玩賓州咁樣咯，啊嗱，咁其實就咁樣嘅。這個我知道有點樣事，我亦知道他們自己有他們的 group 啦，咁就呢還有分人中好講好快講埋，咁呢就係、是、嗰、那個排舞師呢知佢跳舞唔得，唔會特登去教佢啦，我覺得佢已經放棄咗佢冇去教佢啦，佢淨係諗到啲位將佢擺喺邊個位冇人睇到嘅，嗱唔緊要嘅，多謝你，你都整兩步，你都整兩步，你都整兩步俾我行下，真係有，係、啦，好，咁跟住咧就係、是、到出嚟嗰個成果啦。咁我哋自己咧，我唔可以上嚟同你哋練啊嘛，上嚟練兩個鐘頭走翻落去，你嘥我時間啦，係咪？我咪香港由朝頭早練到夜晚十二點幾先走咯。我哋都有鋪上出嚟噶，啊，咁跟住咧，特登揾個排舞師去同佢執過曬所有嘢，將個最簡單個，譬如佢得兩秒鐘嘅嗰 part 嘢，佢兩秒鐘裏邊點樣可以用？一啲靚嘅方式去表達到， 有啲似喜劇之王咁咧，死屍死嚟都死唔到嗰啲。 係啦，幫佢搞掂呢一件事，咁咧點樣可以令到佢繼續咧落去跳到咧？就下一 part 翻嚟再講啦。 好， 拜。